现在手中有手机，同样还用这个视频的方式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小牌子，上面就写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关注之后呢点击左下角就有我们的视频链接了，欢迎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哎，今天的这个日子啊是3月3号啊、这个也是应该算是出了正月了吧已经 啊，没有 啊， 刚刚过了15，今天是正月16， 初十五不算是出了正月吗？ 应该没有，到2月2日 算是过完年了。 对，就是可能不同的地方说法不一样，反正这时候上学的同学就开学了哈，同时呢上班的早就回来了，可能大家就觉得是不是过完年了，但其实正月的话可能就要一直等到，就是最老的那一辈要等到2月2日 年 抬 头， 对对对啊，这时候可以剪发呀，还有很多很多就可以这个、 就是、 真正到春天了啊， 各种不同的习俗啊， 对对对， 反正在我的观点里面看来啊，昨天正月十五、这个元宵节过完之后基本上跟这个过年的氛围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可以天天吃好吃的呀，这个可以放假呀，可以收压岁钱呢啊，就跟这些基本上说再见了。 没错，就是很多学生朋友，我现在心目当中其实也觉得过了十五就该开学，就该上学了，所以我的这个对于年的定义也是到十五。 那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先问问你，这个这年过怎么样？ 还挺好的，就回家嘛，然后也是各种串门，串门领红包，呵呵，还挺开心的。对，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方式，就每年其实差不多。但是今年，就是因为年纪稍微长了一点嘛，然后现在也是就是 跟发红包了。 也没有，我现在还没有机会发，还是收的过程。 这个。 哎，所以老板你要给我吗？ 我这个兜兜在这儿等着你呢啊。哎，这个正月十五啊，昨天已经过完了，虽然没赶上我们俩的班呢，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前祝个晚年。 今天的月亮应该还挺好看的哈，如果要是这个现在在外面或者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向上仰望一下星空，也许可以看到圆圆的月亮。 对，而且啊，在这个北京美好的夜晚呢，您不仅可以仰望星空，看看这圆圆的月亮，也可以听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 您在这儿呢，您可以听到不同种类的声音，也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类型的音乐。最关键的是啊，来我们这儿做节目的有这个专业的歌手，而且还有一些非专业的，就是特别特别喜欢音乐的， 但胜似专业歌手的这些。 没错，就像今天来的这位啊，这个如果大家现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简单点儿，我是学生。 哎，好任性好傲娇的感觉， 就特别简单，我是学生。哎，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啊，这位嘉宾实力唱将啊，虽然现在还在读大学，但是他的这个声音啊，可以说已经传遍了北京各大高校的各大联赛，就是那些音乐联赛的就是算是决赛的，已经进入决赛圈了。 哇，天哪！应该是风靡北京各大高校了，是吗？ 没错， 非常的期待。 那这闲话也别在这儿 说了， 咱们俩就别在这儿说了。 抢镜。 对，有请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这个节目的嘉宾啊，叫做程博强。来，博强跟大家打一招呼。 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啊，不对啊，我是今天的嘉宾，对啊，然后叫程博强啊，希望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谢谢。 是不是刚刚想说我是你们的这个 老朋友？对对对， 一看这个就是非常有范儿的歌手。哎，我又来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今天给大家带什么歌？ 我想死你们了， 又是过年的梗。 对对对对对， 那博翔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几首歌曲都有哪些啊？可以给我们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 今天第一首带来的歌曲呢，是前段时间很火的啊，《前任三》啊，不知道大家这个电影看了没有啊？很火的一部电影，然后是它主题曲啊，叫那个于文文演唱的一首叫做《体面》啊。 叫做体面。 对对对， 其实我想在他演唱之前先简单的说两句啊，不知道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假如说您没看到正脸的话，您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哇，哎，这个真的很有想象力。因为我记得就是之前啊，就自己在没有做主持人之前，经常比如说听到某个声音的时候，因为是声控嘛，就会想象在这个广播背后啊，在这个声音背后， 在这个话筒背后的人 到底 长成 什 么 样 子， 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没错，外加上这个播强的声音，你听听刚刚这个，下的这个，强行的大低音， 没有， 不要再炫技了，您。 就是这么任性。 对，就是这么任性。简单点，我是学生啊，在这儿再跟大家安利一波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电台节目的这个网络直播的形式了啊，也可以看看今天这个声音如此低沉且性感的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我这个声音受不了。 大哥，你要是要跟他拼一下吗？ 没有，你可饶了我吧。 不敢当。 行了，那话不多说， 谦虚了。 这话不多说啊，就请波强来演唱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哎， 来自于于文文的《体面》。 好的好的， 一起来听。 起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该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演，我哭到哽咽，心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 爱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尽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并若干次，再见不负遇见。 谢谢，一首体面带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 哇，这个真的是，哎， 天哪，陶醉其中了。 而且真的啊，就像我们俩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因为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博翔唱歌，之前只是知道他在这个北京各大高校的这个音乐比赛上取得了这个很好的成绩，但是就是之前那些比如说广院之春啊，或者是风采之星啊，那些比赛的选手也都来过节目做客，也都听过那些选手们演唱的歌曲，但是刚刚给我的感觉确实啊，现在不是商业互吹环节啊，没到那个环节呢。 你们 谢谢谢谢我哥， 快快快走进正题。 就是我刚刚听到的那种感觉，有点像 JJ 来了。 真的，刚刚我跟大佐在这边边听还边聊哈，真的是像 JJ 在唱于文文的这首《体面》，而且不管是音色上还是就是处理的上面很多转音， 就是 JJ 的那种特别独特的且具有个人那种特色的这尾调一转啊，一个小颤音出去，哇！ 对，这个是声音处理上，再有一个就是真的很走心，我觉得好像真的能唱到心里的那种感觉。 谢谢， 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博文哈，平时博强，之前有没有就是故意的，就是去模仿 JJ， 还是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这种感觉？ JJ 可能说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之一啊，没有之一，对啊。然后我从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开始听他的歌，然后可能会有潜移默化的一些影响吧。 就是说从最开始听他的歌，然后就对自己开始产生了这种 对 影响。这也 可能还真的会有，但是真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太棒了，非常好听。 对，因为你不知道在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啊，就是这位叫做月 月 的女士，她是一位这个 JJ 的死忠粉，真的。 所以刚刚听到超激动，我说我天哪 ，JJ 来了。 那个一会儿给你个机会去管他要一张签名照片。 好呀，我估计很多，对，我估计很多就是没有看到我们节目，就只能通过声音来听的。如果突然转到我们这个台的话，可能真的以为是 JJ 的翻唱版。 以为刚刚放的原唱是吧？ 对，以为就是 JJ 的翻唱版，就翻唱这首《体面》嘛，太好听了， 对，这首《体面》啊，这个刚刚也说了，是这个前任三这个前任攻略三啊， 对， 主题曲。 对， 哎，博文，我有一个小八卦想问你。你说这个体面能唱的这么的走心，是不是之前在 有点小故事？ 有点小故事。 哎， 国强很懂我们的套路。 对，我很懂。 哎，主持人就是给别人挖坑。 可能会有吧，可能会有。然后在以前比较懵懂的时候，会有一两段这样的故事吧。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啊，在这分享吗？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这个主持人这个坑挖的很大了。 本来以为来我们节目就是来进行商业 唱歌 的，对。 可以给我们简单稍稍讲那么一小段，或者是说你现在的感情状况呀、经历呀，就是这种比较走心的感觉。因为我之前就是每来一个歌手，我都会问他相同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唱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用身体去唱还是用心去唱？就是两个选项。你觉得唱歌到底是应该是用心去唱，还是应该是用身体啊各种各样的技巧去唱？ 我觉得可能三七吧。就是说，七在心，三在身。因为如果你只凭心来唱歌的话，可能有时候达不到你想要的那种效果。因为你人的内心很强大啊，人的内心那个感情世界很丰富，就是你不可能通过一首歌来去表达你心里所有想说的东西。但是说 通过一些身体肢体上的语言来表达，可能会更让你觉得这首歌唱得很爽啊，很爽一点。 嗯， 把这歌唱得很爽。 对， 嗯，哎，其实确实最好的还是这种结合。我记得可能更多人会觉得走心一点会好哈，但是走心再加上就是身体的，就是用不管是律动啊，或者是这个发声啊，就这种比较专业化的这些东西，然后再更好的把它体现出来。 对对对，就是这样。 对， 嗯，我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这个直播平台里边，小郭同学啊，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里边。他说：“我的天哪，听哭了。”然后他说：“今天的嘉宾也太帅了。 谢谢”谢谢这朋友，谢谢。 其实下边这句话我不想念，他说比大佐老师帅。 不敢当啊，不敢当，我今天不是来砸场子的。 你声音小一点，我告诉你，喷麦了。 今天是来踢馆吗？ 啊，对不起。 我们下次来设置一下踢馆赛，好吧？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向大佐老师挑战一下。 行，你可打住我，我开嗓这节目没人看了，我告诉你。所以啊，这个大家啊，不仅仅在听歌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手机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看一下我们的真人现场电台音乐秀。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博翔的《体面》。那么今天博翔带给我们的第二首歌曲，哎，这应该是一首老歌吧？叫这个来，应该是林志炫的一首《离人》。 对，林志炫的一首《离人》啊。 嗯，哇，这个难度很大，因为我知道 林志炫的 对，只要一听到这三个字，就哇，天哪！ 他的声线很高的， 是的。 林志炫其实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一个嗓音，对，他的声音就是穿透力很强，而且说基本上可以没有任何缺点啊。 基本上没有任何缺点。 嗯， 你怎么对得起你刚刚说的这个我唯一喜欢的歌手是 JJ？ 对不起 JJ， 跪拜。没有了，其实就是对一个专业歌手的内心的那种尊敬吧，内心那种尊敬。 对对对， 嗯，确实林志炫这个他的歌手，哎，咱们先一会儿再说这个歌手。我先 来感受一下， 先来感受感受 罗 翔带来的这首离人啊。 记得我吗？ 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事孤孤淡淡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长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霍着夜。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字典里没春天。哦哦，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敢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谢谢，一首来自于林志炫的离人送给观众朋友们啊，不对，听众朋友们啊， 对，也有观众朋友们， 哎，好的， 观众听众都有了， 哎， 哇，这真的，你看这种两种不同风格的转换， 嗯， 而且他的声线，但是给我个人感觉啊，嗯、还是偏 JJ 这 种 风格是吗？ 嗯，肯定是从小听到大之后，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不管声音的处理上哈，就是，但是确实非常好听，而且就是把那种离愁，或者是说那种就是恋人在一起的那种比较，就是。就有点这种哀伤的这种感觉 种、 唱出来， 又纠结又想去伸手去触碰，又 不敢去触碰，但是又害怕的 那种 感 觉， 对、哦、天哪，我刚刚都已经忍不住去翻很多就是林志炫的一些歌，还有这首歌的歌词、嗯、我刚刚一直都在去翻。 那你到底今天 很美的一首歌， 你今天到底是被博强圈粉还是被林志炫圈粉了？ 不，我当然是博强。 谢谢谢谢， 嗯，非常的好听 啊！今天能被大佐哥啊听出来我有那个姐姐的那些啊风格啊，可能模仿了他不及他万分之一啊，我也很荣幸了，很荣幸了。 我们现在这时间还没到商业互吹环节呢。 你们俩商量的是几点开始？我要打破一下。 对，一会儿一会儿。 啊，好的。 那个下半段的时间，大家将会听到一段 商业互吹是吗？好的。 开玩笑的啊，嗯、这个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动画专业的一名在校学生，叫做程博强。 嗯 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简单点，我是学生。但是刚刚上半段节目我们听到的这两首歌，他所演唱的内容，包括他整个的个人的曲风，他的那种小的转音，那种对于歌曲细节的描绘，我觉得一点都不简单， 真的是非常的了得。不管是他自身的这种情感的这种酝酿，包括可能自身的这种体会，融入到了这些歌词当中。 嗯， 我相信很多，刚刚不是有网友说自己听哭了吗？ 对，然后刚刚这 真的、这两首歌真的已经是非常能够把我们带到这种情境当中来。 对，而且还有这个同学说啊，这听完嘉宾唱歌好想恋爱、啊、 哎呀，恋爱当中人可能也会觉得有点怕，就像刚刚这歌词里面说、不敢想明天，不肯说再见，一个不敢想，一个又不敢去放弃，又不敢去触碰，反正就各种纠结，就是纠缠到了一起的这种比较复杂的心绪。 最关键的是他把这个博强把这个歌词然后整个的意境给他展现出来，这个太难得了、所以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拿出你们的手机。这个啊，这个 哎，我们的二维码哪去了？ 啊、来来来，这儿，在这里、 扫描一下这二维码啊，然后在微信里边关注一下北这个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关爱青年计划。 对，大家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也需要大家多多关爱。 哎，没错啊。那么在一段小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博强的这一段音乐，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台式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刚刚大佐也说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我手中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二维码，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拿手机进行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互动。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关键的是啊，这个进入房间之后啊，大家就可以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啊，看一看这个电台主持人、电台话筒背后的这个唱歌的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对，我们不重要，主要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太厉害了， 这真的我真的是没想到。 我们好像 都没想到， 我跟大佐好像做节目以来从来没有在节目就是进行当中就特别的一直在给嘉宾打 call 的这种，好像很少，很少，也有，但是特别少，就没明显感觉到我跟大佐今天特别的意外，特别的激动。 对，没错，就这种情况真的确实挺少见的、啊。 对，是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现在的博强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这就更令人意外了。 潜力无限啊！对，所以博强，该你来。 我觉得我的声音了是吗？ 是， 我一直以为自己不能说话啊。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哎，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啊，然后叫陈博强。然后今天呢，也可以很荣幸啊，能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啊，非常开心。 对啊，上半段的节目呢给大家带来了两首歌，一首是叫做体面，另外一首呢是离人。 离人 啊，这两首歌都非常好听。 对， 也非常感谢这个波翔的推荐。其实我想在下面这首歌之前先问点问题啊。 哎，好嘞。 这个你说刚刚我们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起这个名字叫做简单点我是学生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么好的嗓音，大家听到的时候肯定就会觉得他是一个专业性的歌手，或者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歌手。以为是 JJ。 是的， 对，肯定是会觉得啊，这个人是不是学过这个演唱，是不是学过流行唱法或者什么其他的唱法，他为什么能唱得这么好听，这个转音为什么能用得那么好。但是博翔真的就是一个纯粹的影视动画 对 专业的学生。 对，我是画画的。 哎，平时是做动画画画之类的。 哎，对对对。 哇， 然后就是业余爱好，特别喜欢唱歌。 唱歌， 对，而且我好像还知道另外一段经历，就是博翔好像最近在做兼职，是吧？ 你是说那个驻唱是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段经历， 养活自己嘛，对不对啊？就是 这个钱是一方面， 哎， 另外 对 咱们主要推出的是自己的爱好。 好的， 梦想的那一部分， 梦想， 就是。因为我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艺考嘛，我妈妈就问我说，那个你想学什么专业啊？因为我从小就学画画，但是又喜欢唱歌，她就说这个就是你决定你人以后人生道路的一件事，然后让我好好想，然后我就最后反正综合考虑吧，就选了那个这个画画这个专业啊，打算啊一条道走到黑嘛。然后可是上了大学以后呢又不太甘心啊，因为就觉得自己的嗓子就啊这样可能啊有点不太好的话啊，就是可能就被埋了啊，就是我就不太甘心，然后就开始想啊找学校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啊，然后认识一些这样的师哥啊，然后交一些这样的朋友啊，就大家一起玩音乐，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有很大提升的一个方向。然后也是我现在为什么能唱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就是一直做那个兼职啊，在酒吧驻唱。酒吧驻唱可能虽然说不是一个很专业的平台，也没有很多人愿意去啊认真的听你唱歌，但是他毕竟给我自己提供了一个小舞台，一个小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珍贵的一段人生经历，并且认识了很多的师哥啊师姐啊，然后就他们跟我就是专业的那种人啊，他们就教我啊怎么唱歌，然后哪里唱的不对啊，然后就是大家一起玩音乐，和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才塑造了现在的我这种声音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想出名，简单点说就是想出名？ 不瞒您说啊，还真有。就是你说唱歌，如果说咱们不说那么那样的话，就说你想唱歌让更多人听到你唱歌，听到你的声音，那如果说你能出名的话，那就是很直接就达到你这个目的啊。那如果说你想唱歌想为了挣钱，那你出名以后哎又更直接的达到你的目的啊，对吧？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 还是挺实在的一个小伙子。 哎，对 对 对， 没错。 而且刚刚他说了这个在酒吧驻唱的那样一个小舞台， 对， 其实应该大家就是如果对音乐有一点了解的话，应该基本上都会去知道那些现在比较出名的，就是比如说内地乐坛的一些知名的歌手啊乐队啊，他们最开始的那个小舞台基本上都是在酒吧驻唱，然后被某一个星探啊，或者是去参加什么样的选秀节目呀，参加比赛啊，然后被发现他的声音在被揪出来，就是这样的。 没错，一开始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世界，让自己去成长和历练的哈。 对对对对， 其实他刚刚也表达出这种意思，平台不在大小，我能去通过我的声音去认识更多的人，更多的朋友，然后能把我的声音去带给更多的人去听。 对，这个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那我特别想问博强的，就是因为你特别喜欢音乐，那之前有没有让自己就是沉浸在音乐当中，就是特别痴迷或特别沉醉、特别疯狂的状态？有没有这种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叫什么不疯魔不成活嘛，就是既然歌唱得这么好，是不是之前也下过很多的苦功夫？ 有的，因为我 我最开始我唱歌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就是对，就是他很爱唱歌，但是就是我父亲的嗓音非常好，就是从小我就受他的影响，跟他每天在家里唱这些歌啊，然后那个时候我经常被我妈妈说啊， 小时候在家唱什么歌？ 那个时候就那个我父亲非常爱唱 那 首歌叫那个不，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啊，就是跟着我父亲瞎唱，啊，比如说什么。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哎，对了，因为我父亲在东北当兵，哎，他就是有很重的这样的一种情节啊，对，然后我就恰恰啊机缘巧合受他影响，然后就走上了就喜欢上这项运动啊，不是这项那个爱好，对。 啊，这样啊，这也是 受到家人的影响 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受到JJ的影响， 对， 第二步 JJ是变成了爸爸是启蒙老师，然后JJ就是专业老师，就是教给你很多的发声啊，这种腔调就出来了。 没错啊， 可以这么说。 对，聊了这么多呢，接下来下面一首歌啊，这真来到了 JJ 的专场了。下面两首歌基本都是来自于 JJ 的。 好期待呀，天哪，对于我这种 JJ 的小迷妹来说简直是大福利。 收住你的口水啊。 好的。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程伯强的一首江南 、 一起来听。 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真诚线，穿着我们留在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你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点点点点点点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情就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闪电，相信那一天地久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细碎了才懂。相信那一天，敌我永远 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胡辣的传言。你说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谢谢，在这里啊，献丑了。 哇，真的太好听了，我来念一下我们网友的留言。牛哥说谢谢大家点赞，他是可能替你说的，同时还说春天这位朋友说加油加油，太好听了。那这个瑞哈说点赞点赞，然后还有快乐每一天说为陈伯强点赞，很多人都在为你打 call。 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 对，真的是这种打 call 真的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完全不带任何商业互吹环节。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说牛哥美滋滋的，这是啥，唱得太美了是不是。 美滋滋的啊，这首来自于陈伯强演唱的 JJ 的江南啊，这江南应该算是 JJ 的 很老的一首歌， 很老的一首歌。 对对对， 而且也是相当经典的这首歌。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 JJ 的歌的时候应该就是江南这首歌。 没错，当时好像也是江南，然后唱遍了大江南北哈，然后现在也是被很多人翻唱，真的是太好听了。而且再加上因为你看这个伯强他的声音声线就有点像，然后处理上啊也特别的像，转音部分就觉得完全就是 JJ 在线。 去吧，一会儿照相去吧。 对，我现在一直在努力的压抑，因为我是主持人在压抑着自己的激动的心情哈。 一会儿照相去吧。 是的是的。 那伯强第一次就是第一首接触到 JJ 的歌是什么歌？ 第二天堂。 第二天堂。 对， 哎，那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你去就是喜欢，哎，这个我听到 JJ 的歌我感觉哎不错，然后我喜欢他的，这是什么样的原因？ 哎，这个是也是巧了啊，同样是来自于我的父亲。 哇哦， 他真的很爱听歌，他真的很爱听歌。但是啊， JJ 的这张光盘当时还是光盘嘛，那个时候放 MV 啊，然后 JJ 的这张光盘就是他无意间啊买回家的。然后他的那些歌呢，就是比如说老狼啊，这些那个庞龙啊，他那些他喜欢听那些歌。但是有一天呢，我就无意间翻到了 JJ 的这张专辑，然后就啊打开听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人就是长得呢可能不是很帅啊，但是声音真的把我完全迷到了啊，迷到了一个13岁的一个啊那个青春花季的那样一个我。 是在13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 JJ 的音乐。 对对对对。 然后就发现一发不可收拾， 哎，对， 然后就一直到了现在。哇，这真的是挺厉害的啊。 真的，我觉得就是父母的这种影响还挺大的， 很大很大。 对对对，他刚刚说是他的爸爸给他 最开始 对对 带他走上音乐道路的是他的父亲。带他这个领略 JJ 的歌的 也 是 他 的 父亲。 对， 没错。 对对对。 然后我想起来我是也是受我爸爸也是我父亲的影响哈，然后最喜欢的女歌手第一个歌手是李玟 啊， 也是表现力特别强。对 Coco， 然后也是我父亲当时他也特别喜欢音乐，然后买那个碟，也是各种碟里面就有一张是他的，然后我一听哇就惊艳了。然后包括刀马旦呀，还有很多很多特别强的这种比较实力派的一些歌曲，然后后来慢慢的就他的每一首歌都会去跟着去学去唱。这可能是女生比较喜欢的这种类型哈，当时。对， 我记得我当时是我爸爸拿着了卡带，那个时候还是卡带， 那时候也有卡带。对，都有。 那个 CD 已经是后半段的事情了。 对对对， 他拿了一张卡带，然后我爸还会弹吉他。 哇， 然后就是 这个厉害了。 对，就是他应该是弹了一首， 爸爸弹吉他。 对对对，然后放的那个加州旅馆，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 天哪， 这很酷啊！ 那是我听的第一首英文歌，然后也是一直能听到现在，我完全就是我能从头唱到尾，我知道他唱的是每句话什么意思。那是唯一的一首英文歌。 这么一想的话，好像大佐平时比较青睐的一些歌，一些老歌，好像真的也会受到父亲的影响。 对啊， 经典的这样的一些歌， 真的是这样。 天哪， 我看到我们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已经炸开了锅。 哇，真的吗？ 对，我们的直播间炸开了锅。我逐条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陈伯文。 这个是我姐姐。 哦， 这个是我姐姐。 哎，姐姐来听节目嘞。 她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就是她是专业的学唱歌。 专业学唱歌的是吧？ 哦，这个抛去亲戚关系啊，这个陈博文说真棒，太好听了，真厉害，说是这第二个行走的 CD， 然后倩倩说好听，很棒，加油，你是最棒的，然后博文说唱的好棒啊，主持人也很棒，要有粉丝团了，主持人要对我们的博强好点啊。 哇，亲友， 谢谢 亲友团， 谢谢、嗯， 真的啊，这个 有你们亲友团在，你觉得我们能不好一点吗？ 不，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对，这话开玩笑了、 是的，是的。 但是真的以这种实力来到节目，来到电台节目、做这种音乐真人秀的展现，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 真的，真的。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学生，而且人家都是就是所谓的非专业，都是靠自己的平时的这种音乐天赋而学出来的。 我也听 CDI， 对啊，我也在听、啊， 我也听歌， 对啊，看 我们俩还是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呢。 是的，我们就不能够达到。 大 佐 现在是到了商业互吹的环节， 我们就达不到博强这样的这种。level 是吧？ 谢谢， 饿了， 我很荣幸。 好，我们的商业互吹就此停止。 好的，我知道原来是这一段哈。 哎，那接下来啊，我们今天由博强演唱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于 JJ 的一首老歌。博强准备好了吗？ 好。 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各位。 好。 来自于 JJ 的 曹 操。 我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有阴谋阳谋，明说暗斗我的梦，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的梦，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有阴谋阳谋，明说暗夺的梦，东汉末年 来 这个节奏东西没有想到忘记了， 一段很激烈的节奏， 哎， 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 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残果，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 谢谢啊，谢谢一首曹操送给你们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天哪，你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又一次炸起来了哈，说太棒了，太棒了，还有说突然点进来唱的太棒，吓到了。 是不是大家以为都是JJ 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的。刚刚我跟大佐开玩笑，我说我在这边已经坐不住了，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太好听了。 但很尴尬的是，我忘了那一段有一段那个打斗的那个声音，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听歌的氛围。 是的，是的， 谢谢， 非常的稳哈。 哎，今天由博强带给我们的四首歌曲啊，这个体面、离人、江南和曹操，唱出了不同种类的这个风格啊，他自己的这种曲风，还有那种类似于 JJ 的那种转音和腔调，给人特别好的那种感觉， 很惊讶，很震撼这种感觉哈、啊。我相信今天也能够吸一大波，成为你的这个亲友团也好啊，后援会也好哈、各种各样的称呼，一大波粉丝，真的是非常棒，非常的好听。 没错啊，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动画专业的大三在校学生程博强。哎，博强，哎，也可以跟这个大家来公布一下你的微博。 我的微博啊，那个是我叫小阿强，好像是我不太玩微博， 记得了是吗？ 可能就是我叫小阿强， 我叫小阿强啊。大家喜欢的呢，可以去点击关注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的实力唱将、 啊，谢谢，承蒙各位照顾、啊。 之前太谦虚，现在也太谦虚了，但真的是这个实力派、 总感觉他没唱嗨。下次你再来节目的时候，我给你安排十首歌， 好， 不用说话， 整场唱下来， 没问题， 专场演唱会。 哎呀，这个真的。博翔演唱的实在是太棒了，这个直播间里边有人说这孤独求败说发型不错，发带借我用几天，邮寄地址、邮寄地址都给打出来了。 要同款吗？哎，我们之后节目可以加新的内容了，要同款吗？ 要同款啊，博翔同款， 来点周边。对对对， 哎，对啊，这个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啊，也是由博翔推荐我们的一个秘制榜单，同样呢也是最近的一个很火的一个电视剧的， 没错，一个非常火的日剧哈， 对，叫做《非自然死亡》的主题曲、来源于米津玄师的创作的主题曲，叫做《Lemon》，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祝各位每晚安呢， 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先来听歌。 夢ならばどれほど良かったでしょう。未だにあなたのことを夢に見る。忘れたものを取り返るように。古びた思い出の誇りを払う。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に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言えずに隠してた。I'm not afraid to die.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米津玄师的 Lemon、同样呢也非常感谢啊博强这个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为各位演唱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同样也希望博强下次有机会再来节目做客啊。 好，我也很希望能再次和大家再见面，谢谢。 好的，那么各位接下来即将听到的就是诚一电台，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咱们明儿见，拜拜， 明天见啦， 拜拜。